前2006年有场鸿门宴，霸王项羽请客吃饭，而想把刘邦暗算。岁月荏苒，镜头一转，又是一场鸿门宴。我一个人单枪匹马独闯龙潭，在座的人飞出几寒，只是我都走过来，剩下的都让你们统统玩玩。喝口胖大海， 几度寒山， 十里人后堂， 我帮你完成， 歌声附体让你听听，什么叫做高音之王。 Ooh, oh, yeah, oh, yeah. Ooh, oh, oh. 几缕满空，一个胭脂西风暗香，举头望月西秋断肠， 四面楚歌西用心墙，江头山河变色大地苍茫，这样才叫爽。别看我，我心中有火，这一刻要你做我的波。 爱你那么深，你却